第142集，你给予我的何止是成长。温小黑心里一暖，插起一块蛋糕送进了他嘴里。 Baby， 其实我最不想让你担心了，可惜我没做到。 温小黑已经决定自己偷偷雇几个人24小时轮班跟着冯月华和罗瑞。他已经失去了最喜欢的男人，不能再承受更多了。罗瑞抓着他的手轻轻蹭了蹭。 我只要你过得好就行，你赶紧把自己推销出去，省得我操心。啊，我会努力的。 罗瑞一抬头愣了一下，原本温馨的神情立刻消失了。温小慧回头一看，洛毅正站在玻璃墙外。他穿着一件 T 恤和大短裤，脚踩着白球鞋，手旁扶着自行车，正微笑冲他们招手，青春无敌的样子。温小慧的心脏被猛击了一下，斗转星移，时间仿佛瞬间倒退了三年。他和洛毅隔窗相望，好像什么都不曾发生。他还是那个温小辉，洛毅还是那个洛毅，过去和现在的影像在眼底重叠，简直叫人肝肠寸断。罗瑞也愣住了，似曾相识的画面怎能不叫人伤感。洛毅推门走了进来，露齿一笑。 小辉哥回家了。 温小辉感到心脏骤然剧痛，他深吸一口气，表情无波无澜。 你怎么来了？ 想来接你啊。 我开车来的。 放在这里吧。 洛毅指了指自己的自行车。 晚上很凉快，我载你回去。你已经好久没坐了吧？ 我有跑车不开去坐自行车？再说你个大老板也不合适吧。 乐意把他拉了起来，灿然一笑。 低碳环保。 乐意朝罗瑞摆了摆手。 我们走了，改天见。 两人走了出去，乐意拍拍自己后座。 这个位置只有你能坐。 温小辉上下打量了一番乐意，忍不住冷笑了一下。 乐意，你打扮成这样骑着自行车过来，是想跟我玩怀旧吗？ 算是吧。 我也很怀念从前，但从前只是从前，再像也不是真的。你做这种事儿不觉得无聊吗？ 洛伊抓着车把的手暗暗握紧了，他低笑了两声，笑声透着难以形容的苍凉。 小辉哥，我智商有167，但我竟然想不出该怎么讨好你。以前真的看不出来你这么油盐不进。 这不是拜你所赐吗？当年的我特别容易讨好，带我吃顿好的我能高兴几天，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毫无理由的相信。洛毅，你让我成长，我也让你成长，挺好的。 你给予我的何止是成长啊。乖，上来吧。 温小辉坐上了后座。罢了，就当消消暑吧。他胸口里郁结着的一团又一团的浊气，若是能被晚风吹散一些该有多好。清风拂面，令人神清气爽。温小辉闭上了眼睛，这一刻他什么都不愿意想，只希望自己随着这车子的摇曳进入了梦中，梦里有他埋藏在记忆最深处的幸福。风中传来洛毅的声音。 你给予我的 还有活着的盼望。 温小辉睁开了眼睛，眼眶微微湿润。到家之后，洛伊什么都没做，反而准备了一大茶几的夜宵和新出的游戏。沙发上的靠枕显然是新换的，看上去就柔软舒适。洛伊殷殷期盼地看着他。 我们打游戏吧。 温小辉心脏轻颤。尽管他说洛伊做的这一切无聊，可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每一帧的画面都会让他想到从前。他因为洛伊的举动而感到愤怒，却又无可奈何。洛伊把他按到了沙发上。 来，我教你玩最近最火的一个丧尸游戏，画面非常棒。 两人坐在沙发上，肩膀挨着肩膀。温小辉看了他一眼，洛伊脸上那帅气的笑容真是刺眼。想起白天遇到的人，温小辉没有半点心思打游戏，他到现在也没想好究竟该怎么办。告诉洛伊会怎么样？不告诉又会怎么样？告诉洛伊，也许洛伊能解决，但也许冯月华和罗瑞会有危险，他不愿意冒这个险。若是不告诉，长行要他做的事情必定是对洛伊不利的，因此这是一个他选择哪方的问题，全世界最让人痛恨的选择。 小辉哥，怎么了？心不在焉的？ 洛伊的手臂从背后环住他，握住了他抓着手柄的手。 这个游戏的预设键跟其他的不大一样，你如果不喜欢，我帮你调一下。 不用。 洛伊收紧手臂，鼻尖顶着他的脸颊，吻着他头发的清香。 在认识你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我想要的是现在这样的生活。谢谢你。 温小辉对他每天无休止的情话快要有些招架不住了。以前洛伊从来不说这类话，倒是他喜欢言辞调戏，现在听来怎么这么别扭。洛伊放下了手柄，起身将他抱了起来。 你不想玩就不玩了，困了吧？我带你上楼睡觉。 温小辉下意识搂住他的脖子。 你以前懒得走上楼，不是让我背你就是抱你，这辈子只要我还抱得动你，绝对义不容辞。 温小辉低下了头，牙齿暗暗咬住了嘴唇。尽管他恨洛伊，尽管他想摆脱这种束缚，可让他去害洛伊，他恐怕做不来。他不是洛伊那样的人，他也不会忘记洛雅雅对他的好。洛伊对温小辉的反常浑然不觉，轻哼着调子将温小辉抱上了楼。两人分别洗了澡后，静静地相拥躺在床上。洛伊声音低缓地说着以前的趣事，他的记忆力太好了，能描述所有的细节，让人忍不住在脑海中生成画面。洛伊温柔的嗓音在黑暗中温柔注视他的眼睛，时不时亲吻的唇搭在他腰间的手，都让他感到丝丝战栗。第二天，洛伊给他准备好早饭就去公司了，温小辉也回了自己家。在忐忑度过了几天后，温小辉接到了一个没有号码的电话，他看到来电显示的一瞬间就预感到了什么。果然，接通电话，对面传来了保镖阴沉的声音。 下午三点，在西荣路46号的咖啡馆见，自己来。 不等温小辉回一句，电话被挂断了。温小辉深吸一口气，在报警与否这个问题上挣扎了一个小时，最后他没有报警，而是揣上了一把刀。临出门前，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态，温小辉给自己化了个妆，还换了一身新衣服，用心捯饬了一番。 是真把那保镖捅了，保不齐要上新闻。我就是进去也得漂漂亮亮的进去。 冯月华看他打扮得这么好看，还以为他要去约会呢，笑骂他臭美。温小辉走过来亲了冯月华一下，笑盈盈地走了。一出门，他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他攥紧了手里的刀子，开车走了。到了那个咖啡馆，保镖早已在靠窗的位置等着。温小辉沉着脸走了过去，保镖看了一眼，表情说不上的别扭。 打扮得这么精致，你是来走秀的？ 温小辉面对着他，也许是被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吓到了，对这个人他反而不害怕了。他淡定地坐下了。 我就是死的那天也要体面地去死。你说吧，想让我干什么？ 不是我想让你干什么，而是老板想让你干什么。你倒是比我想的有种。 你什么意思？ 兜里的是刀吧？ 温小辉脸色一变，下意识地更把刀在兜里攥紧了。 我玩刀的时候你可能刚学走路，你那坚硬的半边肩膀，时不时往口袋里伸的手，紧张又悲壮的表情，根本逃不过行家的眼睛。怎么想捅死我？顶着这张漂亮的脸蛋去坐牢，你会被弄死的。 你是个通缉犯，我是正当防卫。 你说的有道理，可惜你没有这个机会。你敢乱动一下，我会当场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整形都救不了你。 温小辉心里一阵恶寒，肩膀克制不住地颤抖起来。 现在收起你的小心思，听我说话。 温小辉深吸一口气，仇恨地看着他。 我要你从洛伊那儿找几样东西，一个光盘，一个公章，还有一个文件袋，应该都放在一起。 我去哪儿找？怎么确定是你们要的？ 去哪儿找就要看你自己了。光盘年代久远了，洛伊有可能已经复刻了，但是公章他不会复刻，复刻的没有用，文件也是。所以你只要找一个长虹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公章和一个装了很多资料的文件袋就可以了。 文件袋里有什么？ 应该有几份红头商业文件、票据、行程单，还有一些照片。至于内容我也不清楚，但你看到了应该就知道那些是老板要的。 拿到了，你们想干什么？ 当然是为了老板的官司。我们的时间很紧，你必须一个星期内把我要的东西给我。 一个星期？我连他们在哪儿都不知道。 保镖点点太阳穴。 想办法。我可以告诉你，那些东西就是洛伊从你家墙里挖走的。 什么？ 那些是洛雅雅留着要保命的东西，她放在了你父亲那里。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把他们找出来。 保镖站起了身。 我会再联系你。 保镖走了几步，突然顿住脚步，回头冲温小辉一笑。 哦，对了，你朋友的店，生意可真好。